Let's go, go to school show. Everyone old school flow. Everybody knows I'm a dope. Old school head to toe. 右手拿着麦，厚积薄发的菜，带着节奏 hold 的。他们在肉，我在偷，指着我的经历和经历，同经济竞技 so 请你惊奇的喊到 Oh man， 六的记忆，秀的一笔，就这弟弟够了契机，可以 be a boss。在这个圈子 ，No one 可以与之匹敌，就是比你们的技巧更加娴熟。天度的练武，天赋像穿蝙蝠的蝙蝠侠低调，但真实身份令人羡慕。旁人望尘莫及的剑术，坚固。押韵钻石店主暂时潜伏，看他们令人厌恶的骗术，面无表情的玷污着龙珠战斗力，显示力战斗力总数是 1.5 的建筑，把他们通扁哭，不修边幅的看散漫懒散，不会 rap 的 rapper 半吊子水平，没听过 Tupac 也要跟风吹，见到 faker 都说看不惯他，很多人想把我装在真空杯，让我热度无法散发，无所谓，我会说对你们我表示答谢，那些谩骂作为无敌的我的补给，补充子弹 flow 的弹夹好，让我妙语连珠继续开枪，我的大脑是期待爱妻，而你们落后的就像478的赛扬，被我 punch 到没有 lie， 还说自己有 punch lie， 丢你们去喂 big punch like I'm a eating right。 My name is Master B， 手里拿着的 B， 心里 low and peace。 Oh， 你得记住我的名字， remember me。 My name is Master B， 手里拿着的 B， 心里 low and peace。 Oh， 你得记住我的名字， remember me。 幼稚园杀手拉手，杀都杀不住的手，杀了你们够杀的杀狗，杀够了发抖的扶不起的阿斗，才高八斗的哈狗，帮忙着有嘻哈，我想边骂他边冲他打手枪，枪把侠笑着问就你妈，我摸摸他们的脑袋说你们真是个孝子，不救女友救你妈， New flow master 想击败我，你们快用敷衍且洗洗休息吧，把 rhyme 比作财富，我的钱绝对不会给 low 逼花，我超级暴力的超级暴力的押韵，召集暴力的大军，想高起道理的马云，身为比贝贝更顶级的富豪，把这不毛之地开垦和交管，等我这首歌录好，击碎所有的阻挠，太多无聊的 flow 像猪叫，我也懒得概括，懒得去理，不说太具体， boring 的像是大话西游的续集，我只想对他们说几句，太多 enemies in here wanna be tragedy trapping the felony huh， 我有 logic 的 logic 比 B.I.G 更 big， true master be better ass 就像 joy， 比 swagger 滔滔更 swag， 几滴听了都要流泪几滴， Link Park 都改名周杰伦，去韩国唱不能说的秘密， shout out to B-Pong B.L 让我进行前修，传承他们一波，那么技巧有我的研究，而那些伪 rapper 继续 keep on 你的 real， 不要穿帮， I'm master B， 跑车中的莱肯，文学界的呼啸山庄， My name is master B， 手里拿着的 B， 心里 low and peace。 Oh， 你得记住我的名字， remember me。 My name is Master B， 手里拿着的 B， 心里 low and peace。 Oh， 你得记住我的名字， remember me。My name is Master B， 手里拿着的 B， 心里 low and peace。 Oh， 你得记住我的名字， remember me。 My name is Master B， 手里拿着的 B， 心里 low and peace。 Oh， 你得记住我的名字， remember me。